客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型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喜迎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3月10日星期五，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广东省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的通知近日印发，计划用1到2年帮助全省企业年均减负约2000亿元。目前公布的陕西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提出，对见义勇为、事迹突出、有重大贡献人员将给予不低于10万元的奖励。成都目前出台我国首个城市支持共享单车发展政策，明确要求制定文明用车成奖制度，提高故障车辆的处理速度，用户实名且采取第三方结算。北京消息，公安机关从8日起为居住登记卡即将到期的群众办理了延期业务，并推出就近办理、网约或在派出所办卡换证寄递、网申卡换证可一次性办完等便民服务。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有雪雷陪着你。法国马上要开始竞选新一轮的总统了，但是呢，因为法国的候选总统候选人们不是太合意，所以呢，法国人开始恶作剧了啊。什么恶作剧呢？就是有一个法国人在网上开了一种呼吁哈，就是让奥巴马总统来我们法国。现在是奥巴马前总统了啊，奥巴马现在已经退位了，要让美国的这个前任奥巴马总统来法国参加总统竞选。而且2008年奥巴马在美国竞选总统的时候，那个口号不是说 Yes we can， 就是是的我们可以嘛。然后呢，这个网友啊，这个恶作剧的人就把这句口号翻译成了法文，然后呢到处可以看到这个法语的版本的海报，在巴黎的街头随处都可以看得到。所以谁都没曾想过这个活动，这个恶作剧它能火了。当然了，这个恶作剧的组织者呢也是说了，他说哇，这能火让我感觉很意外呢，但是好像我们法国的媒体没有能够理解我开玩笑的成分啊。他说你们不要把这件事情当得太严肃了，反正奥巴马他又不是法国公民是吧，他没有资格参加这个法国总统的竞选的，所以呢我希望我办的这个活动呢，让奥巴马来我们法国竞选总统的这个活动啊，可以停留在玩笑的层面。但是问题是，他这个活动已经不仅仅是玩笑了，目前这个活动已经红到超过42000个法国人支持奥巴马来法国竞选总统。那当然了，这个组织者也是解释说了，我会弄这样一个恶作剧式的开玩笑式的活动呢，也是想强调一下，这一届法国的总统大选的候选人真的是很缺少感召力。他是说，各位候选人，你们真的是没有给我们什么期待，你们简直太糟糕了。不过奥巴马听说这个事儿之后特别感动，奥巴马感动地说，什么，你们法国人竟然要我，难道我打败了帅气的加拿大白人总理特鲁多了吗？

离开了北边，我忍住的情绪在呼呼吟。拼命想挽回的从前，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回忆的画面，在当自己睡梦开始不甜。你说吧，你渐渐放下回走更远，又何必去改变你错过的时间？你用你的指尖阻止我说再见，想象你在身边，在完全失去之前。你说吧，渐渐放下会走更远，或许你的坚持让我们遇见，只让我们相恋。这一季的秋天飘落后才发现，这幸福的碎片要我怎么接。情绪在很后面，拼命想挽回的从前，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最美的不是下雨天，而是曾与你过雨的午夜。

品艺术之美，修气质佳韵。数月市现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注意是3159000。 消费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消费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消费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1666。全新梅赛德斯奔驰E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8。 蓝天白云，畅快呼吸。惠州旅游看房团即日起全面启动，首期团队3月10号幸福启程。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分享特区发展红利，融入深圳半小时经济圈，深惠同城，给惠州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碧桂园、恒大、万达等地产集团强势入驻，55平至142平海景公寓，60平至200平精装住宅，满足您投资置业、候鸟度假、宜居常住的南迁梦想。总有一款房源为您量身打造。首期旅游看房团3月10号幸福出发，3天2晚购房报销往返费用，仅有20个名额，赶快报名吧！抢订专线13715369956，13715369956，或搜索公众号关注宜居惠州报名。惠州，您若来一定爱。3月10号，我们幸福出发。 生活与梦想就是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三三，我爱的人 继续收听雷人秀。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刚刚说到法国马上要总统大选，然后法国有一些人法国人哈要奥巴马来法国竞选总统，虽然这是不可能的事儿。那现任的总统在做什么呢？最近的事情啊，说奥朗德目前他们在维洛尼翁有一个巴黎到波尔多的高铁的开工仪式，然后呢他在这个开工仪式上做演讲，演讲过程当中警枪擦枪走火了。怎么回事啊？而且是这个擦枪走火的这个人呢，这个警方呢是一个狙击手，据说当时他是在附近100米开外的楼顶上来保护总统奥朗德，但是哈，没想到警枪走火误伤了2个人，其中一个呢是这个高铁上的服务生，他是大腿受伤了，另外一个呢是铁路公司的雇员，他是小腿受伤了，2个人就是一人一发子弹啊。那当时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就据说这个狙击手当时在楼顶上趴着，然后你知道这狙击手的姿势啊，趴着趴着会麻嘛，对吧？会难受。然后呢，他当时的这个枪支保险栓没有栓好，结果他想换个姿势放松一点的时候，啪的一下，这个枪就走火了。而且当时你知道那个声音啊，再加上现场的混乱，所以演讲现场，我要特别震撼的是什么？因为巴黎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恐怖袭击哈，我觉得他们神经应该是有一点过敏的。但是奥朗德很镇定，当他看到现场的混乱的时候，他仅仅就是侧过身子说了一句：“我希望没有严重的事情发生。”然后就回来继续正常的演讲了。要是我赶紧窜到后面保护我，是吧？不过我听说那两个伤了腿的服务员哈，拖着受伤的腿一边离开这个高铁开幕演讲的现场，一边说没事没事没事，没有严重的事情发生啊，总统你继续说。我终于找了机会可以先走了。哎，你喜欢听这个高铁开工仪式的上级讲话吗？ 陌生的世界就在你眼前，

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他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有游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真的是好萌萌哒，好浓浓好暖暖的画面啊。这是有一个澳大利亚人，他在这个公路上骑自行车。您知道澳大利亚空气好嘛，所以很多人都喜欢骑自行车。那有正骑着骑着的时候，有一个小袋鼠就带着灿烂的笑容就一路追着他跑。然后呢，这个澳大利亚人呢就把车停下来，他当时是在罗特内斯特岛骑行，然后就停下来，就这个小袋鼠当然也停下来了，然后两个人就小袋鼠就向他扑过去，你知道吗？然后这个澳大利亚人就拿出了手机，然后这个袋鼠就觉得哇，这是什么东西，然后就他们俩就来了一张自拍，然后这张照片现在风靡全网络。我给你形容一下这照片是什么样啊，就这个小袋鼠它真的会微笑，然后它那个笑容就好像跟你说给我一个拥抱吧，就是这样的，好萌萌哒的照片啊。那当然也有网友在评论哈，有网友问这个澳大利亚人说他为什么这个袋鼠要跟着你跑呢？这个澳大利亚回复说，可能是因为我长得帅吧。还有网友评论说，好吧，这是我见过的最萌萌哒的照片。还有网友说，哇，这张照片真的是让世界更美好了。反正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简直不行了，因为真的太可爱了。它不是一个就通常我们见到的澳大利亚的那种袋鼠哈，都是长袋尾巴很长的那种袋鼠。这种袋鼠呢，它是短尾的，所以特别萌萌的，然后呢又胖胖的，又是小袋鼠，所以非常可爱。所以我现在对于小动物真的是抗拒不了。当然我最近也开始养小狗了啊。养小狗呢，这是我一直都想做的事儿，以前就一直没有机会啊，包括比如说上大学的时候不太方便啊，然后最近呢终于有这个机遇了，我就开始养小狗了，养的是一只小棕色的小泰迪，真的是好可爱。但是你知道自从我开始养宠物之后啊，我的最大的感慨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每次我到厕所的时候，哇，我家厕所的味道好好闻啊。这就是我最近开始养小狗之后的感慨。 全身体都翻流一条江，它的名字就叫长江，遥远的东翻流一条河，它的名字就叫黄河， No money, no job, no speak, no English. Nobody gonna get the time of day in the city, so lonely man. Go ahead and have their handle straight to graduate with honors and bar 50 just to consummate a marriage under God. We'll never left the side. Give the children pride, raise their voices high. Love will never die, never die. 另外，我们的李雷呢，最近在美国，他看见了什么？一起来听听看。李雷出国记。OK， 我们的李雷最近在美国发现哦，这个美国大选不仅仅影响了政坛，而且影响了大家说英文的词，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因为他在这个美国的时候和朋友聊起了这个聊天，然后朋友就说到了一个词，这个词叫做Collectivism， collectivism， 什么是 collectivism？ 这就是网络点击行动主义。什么叫网络点击行动主义呢？ Collectivism refers to the act of using the internet as a primary means of influencing public。 那网络点击行动主义就是指用网络作为影响公众的手段和习惯哈，比如说影响公众，用网络影响公众对于政治、教育和其他问题的看法呀。比如说美国大选期间，候选人希拉里就专门开办了一个网站，就是说特朗普的不好。所以呢，这就是collectivism 网络点击行动主义。但是李雷听说这个词了之后就说了。I was engaged in collectivism. 我也喜欢这种网络点击行动主义的，我是行动派的，除了我点击完了之后就什么都不做了。你是网络点击行动主义吗？还是点击完了就什么都不做的懒货主义？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时段精彩继续。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永恒远你爱着我，千言和万语随浮云掠过，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 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搬走爱的寂寞。那天是你对我说，永恒远比爱久我，千言和万语随风如雨掠过，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是你对我说，永恒远比爱着我，千言和万语随风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 伤心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E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话题来了，我们聊聊开玩笑，聊聊幽默，生活当中的。我有时候觉得生活当中的幽默不一定非得是非得让你哈哈哈哈哈大笑这种，让你会心一笑啊，让你觉得很开心啊，心情瞬间变好了呀，这些都是生活当中的幽默哈。所以我们今天雷人秀就聊一聊，分享分享你觉得你生活当中幽默的人或者是幽默的事情都可以， 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关注微信搜索品味1033。 够呛吧，音乐那么老，气氛忍不住一触即发，怕了吧，脑袋不听话，有问题关键想要说话，疯狂的欲望怕风脑海，不要忍耐，随时要爆炸，是无处分对象，只能共享一家大小，连妈妈都想跳，让妈妈扭一下，爸爸一起恰巧，跳舞的人会发光，走路不缺氧，让妈妈扭一下，爸爸一起恰巧，当人一传人全场，一起大声唱，忍不住一触即发，怕了吧，脑袋不听话，有人的关键想要说话，疯狂的欲望划过脑海，不要忍耐，随时要爆炸，羞辱和对象心中共享，一家大小，连妈妈都想跳，让妈妈扭一下，爸爸一起跳跳，跳舞的人会发光，走路不缺氧，让妈妈扭一下，爸爸一起跳跳，让热力传染全场，一起大声唱，让妈妈扭一下，爸爸一起跳跳，跳舞的人会发光，走路不缺氧，让妈妈扭一下，爸爸一起跳跳，让热力传染全场，一起大声唱。天都想不到吧，跟无用的不屑问，怎么好玩想不到吧。

想上天都看不到，人面世世代代心头少，有爱有心不能活到老，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 爱留言说雪雷就很幽默呀，独子跟留言说我看看有多少人会说雪雷幽默，我数着啊，一如既往留言说我今天签了个大单很开心啊，回扣0.几%啊。 Yesterday 很模糊，那时梦很美，可它会让我想飞。 Saturday 听着风，傍晚的海水沙滩上看落日的我，也许会有人爱我，可惜是我没了梦，我也不太懂那几年。想法努力记住他吧，管他的心情。

的童年。 SZW， 这是一位新听众，首先欢迎一下，留言说朋友结婚的时候，他媳妇带来了一个小瓶子，说以后的日子每惹他哭一次，就往瓶子里滴一滴水，等哪天瓶子滴满了，心也就一定死了，会毫不犹豫的跟他离婚的。三年过去了，前两天呢，这个他是偷偷的把那个瓶子灌进了两大勺的水，然后被媳妇发现了，痛打一顿。媳妇为什么要打他呢？你就加自来水啊，搁点盐啦。 没有阳光的街头，没有呼吸的理由，寂寞来着不走，看不到你的笑容，空气也变得稀薄，空空荡荡没有梦，一直把爱看得太轻松，喜欢你的温柔，只有世上最愚蠢的人才会让你哭着分手。我迷迷糊糊爱上你，却清清楚楚失去你，在一场风雨一切就已经废墟，我翻来覆去想着你，爱终于让我得到教训，深情也抵不过一次粗心。我迷迷糊糊爱上你，却清清楚楚失去你，在一场风雨一切就已经废墟，我翻来覆去想着你，爱终于让我得到教训，深情也抵不过一次粗心大意。看不到你的笑容，空气也变得稀薄，空空荡荡没有梦，一直把爱看得太轻松，喜欢你的温柔， 温柔， 只有世上最愚蠢的人才会让你哭着分手。我迷迷糊糊爱上你，却清清楚楚失去你，在一场风雨一切就已经废墟，我翻来覆去想着你，爱终于让我得到教训，深情也抵不过一次粗心大意。彩色壁画着图画，在墙

赶快报名吧！抢订专线13715369956，13715369956，或搜索公众号关注宜居惠州报名。惠州，您若来，一定爱。3月10号，我们幸福出发。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的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像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10033，我们都来听了。 铁砂掌，连环嘴，空狮子吼，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个字、 啊、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站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花时光，兰花却依然保也不一个。转眼秋天到，依兰如暖房，朝朝平无息，夜夜不相忘，期待春花开能将夙愿唱，满庭花簇簇，添了许多香。 我同事呢总是用浓重的乡音，就是阜阳的话，来教育他爱吃方便面的儿子说，我不会说阜阳话怎么说啊，但是你不要再吃方便面了，要吃方便面什么时候才能给你买一个带游泳池的大别墅啊，我钱都给你买方便面花没了。不是，他如果想要节省钱，不是应该说，来儿子，这袋方便面里头什么都有，你看有牛肉，有胡萝卜，有青椒，哎呀营养很足的，多吃点儿。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同事理所当然，当我们才为爱而战，当你说勉为其难，不如我们现在好好的散。苦是一种答案，爱情竟然是一道船，我心以为地久天长，爱到最深处心如火烫，我自己都

圣诞，岂非是衬托我的孤单？因为快乐太短暂，才会不由自主的要贪婪。世界的中心我呼唤爱，如果你听到是不是还能明白？天地还未完全的为我而感叹，我爱你也是一种震撼。世界的中心我呼唤爱，如果你听到是不是还会回来？隔着世俗但你无需再回头看，我爱你但是和你已无关。最后终于明白，天地还未完全都为我而感